但仍不如山本五十六的多。此时山本五十六已经出发了，他率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支舰队，200艘战舰，还有搭载近600架飞机的8艘航空母舰。船上有5000名日本海军士兵，以及一位记录战争场面的画家藤田。在美军方面，著名导演约翰·福特将记录下中途岛一战的战况。战斗前夜，他拍下了开战前美军的凝重气氛。海军士兵们都知道，第二天就要战斗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，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。有时候，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，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，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。他拉着我的手，走遍了悠悠过往，千年沧桑，游遍了浩瀚星河，宇宙无疆。我知道，我爱上了他，爱上了阅读。

懂永远怎么想，但看你开心也就相信一切，没想到原来幸福就待在那边，你穿过我的鞋，睡过我的肩，和结了不换的我的初恋。